寻找明天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陵传》。 刘俊背饼挂旗，这一下就名扬天下。正在这时，西廊下有人喊了一嗓子：“哎，各位，我说几句。”带着金属般的回声，众人一愣，再看晃荡荡走出一人，迈步上了月台。佟林和雍亲王一看呢，这个主在45、46岁，大个儿，挺长一张大脸，宽宽的脑门，四方的下巴，奔的头，一对倭寇眼，鹰钩鼻子，菱角口，留着两撇带钩的黑胡，大辫在脖子上盘着，身穿米色长衫，显得干净飒脱。就见这个主来到月台上，先见过纪元祭祠，而后冲着天下的英雄作了个罗圈揖：“各位好，各位辛苦辛苦辛苦辛苦，哈哈哈哈。”各位有认识我的，绝大部分不认识我，我自己来个介绍啊。我姓韩呢，我叫韩林，字叫天杰。我是哪儿的？我是安徽淮安府的。我要说什么呢？就是方才呀，我发现这两位挂旗的英雄各具特色，各有所长。特别是铜侠客的高徒穿云白玉虎刘俊，刘少侠客帅极了，精彩极了。他这一挂旗不要紧，把我的兴致给逗起来了。原来我以为呢，我就在旁边看个热闹， 咋知道有这个剑瘾？看人家练，我不练的，手心脚心都发痒。所以呢，我厚着脸皮，也给在座的各位助助兴。那位说，你会练什么呢？挂旗我挂不了，杯柄挂旗更谈不到，我是望尘莫及。那你会什么呢？我呀，自幼就喜欢宝剑，我打算当众献丑啊，练趟宝剑。其实我说这话呀，底下可能有撇嘴的，因为在座的老少英雄、三山五岳的豪杰不下几千位，练宝剑的占绝大多数。最有名的有江南八的名剑，大清国四的剑侠，那是举不胜举。我这宝剑跟人家比，那是搭了孙儿的辈儿。那为什么我还要练一练呢？因为我喜欢这个东西啊。您呢，别认为我练剑，就认为着我在你们面前耍狗驼子啊，给大家助助兴，谁也别笑话我啊。咱这不是打把式卖艺，也不是向各位求帮，我能练到什么程度我就练一练，练不好大伙不要见笑啊。咱为了节省时间，说练就练。韩林说完了，把纽帕解开，外边米色长衫甩掉，里边是月白缎一身裤褂，勒着狮子畔，大带沙腰，骑马叉，蹲裆滚裤，更显着干净了。把护腕套上，唰把大辫一盘，冲着月台底下一伸手，把宝剑给我。带着小徒弟呢，其中有两名小弟子把一柄宝剑往上一递，韩林伸手接过来。同林众人一看呢，是一柄大宝剑。这种宝剑适合在马上使，有人管它叫长剑，不算那个剑柄，光算剑苗子，长了家就4尺05寸，40万。这把大宝剑光滑夺目，能有1巴掌宽，上秤称一称超过20斤。宝剑那不是锤和鞭，要超过20斤那就非同一般了。再看韩林把宝剑接过来，然后另一个小徒弟把3尺8长的剑穗头给拿上来了。那剑穗头是黄铜绳的，打着虎体结，漂亮极了。韩林把剑穗头拿过来，用钩挂在剑柄上。这不是在战场，要战场不能带剑穗，那玩意儿不不愣愣，它不害事吗？您看哪部电视剧那宝剑带剑穗，出来舞台上戏台上真的不行。今天他一挂剑穗，就说明人家要卖弄卖弄，越不好练我越挂上，让大伙开开眼。挂好剑穗之后，把空剑匣交给徒弟拿走，把宝剑交到左手倒提，在月台上又转了那么几圈。各位，说练就练啊，大家别笑话，请求天下各位成了名的英雄多加指教。说着话往下一俯身， 左手剑交给正手，往下一塌腰，先练了一招仙人指路，而后往前一根木，把丹地摇开，刷刷刷刷刷刷刷，把杏黄绒绳的剑穗左右摇摆，走行门迈过步，人家就练开。行家知道他练的什么，外行看不清楚。佟林明白，佟林看罢之后频频点头。北侠南侠都是使宝剑的，也不住的咂嘴晃头，哎，认为不错。雍亲王问佟林：“ 海川， 他练的这神宝剑的招数我怎么没见过呀？”也可能我说的不对，他练的是钟馗剑。 哦，钟馗剑我看练的不错。 有能耐。别看他说话挺客气，此人对剑术上十分有研究，您看他发招换式都有独到之处。 我也看出门道来了。 众人在这块谈论着，咱不提，单说韩林一开始练一招慢似一招，以后加了紧了，一招快似一招，一招紧似一招，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。但见此人是满台飞舞，就练得这么快，剑穗头不乱，这一下缠到手腕子上了，缠到胳膊上了，那就不值钱了。那个穗头在后头随着剑苗子走，剑到哪穗头到哪，引起大家热烈的掌声。 好啊，太好了。 就在韩林练剑的这个时候，北侠就一愣，为什么？北侠就发现这小子心术不正，比方说他练来练去仅往雍亲王这儿凑合，越练越近，越练越近。他个儿也大，胳膊也长，宝剑也长，比如稍微把身子往前一动，就到雍亲王近前。雍亲王坐这个座在头一排，正在危险之内，这样一个不注意的朝冷的给一家伙，雍亲王非出事儿不可呀。北侠凭着经验判断出这小子肯定事先有所安排，这可不行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把爷给伤着怎么办呢？因此北侠站起身来，把大宝剑拽出来。咱不止一次说过，北侠秋田使这把剑叫陆路剑，又叫背手剑，当年秦始皇佩戴的，切金断玉，雪铁如泥呀。老侠个把宝剑拽出了一道光芒，把空剑侠放在椅子上，双腿一飘，撑跳到月台上，用身子护住雍亲王。北侠乐了，我说这位韩壮士宝剑练得太好了，钟馗剑堪称一绝，也引起老朽的兴致，来来来， 我陪你对练。说个对练呢，背下五洞大宝剑，整个把雍亲王和前排的人都给护住了。你就这韩林，你心术再不正，无懈可击，没空可钻。北侠猜的对不对？真猜对了。韩林这小子口蜜腹剑，这次他为了什么练宝剑？就想杀死雍亲王。练剑是假，行刺是真。一开始他练的得意之处，他一看众人都赞成他练得好，谁也没防范他这一手，他心里非常得意，心说别着急，嘿，我把你们全稳当住了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杀你个迅雷不及掩耳，我噗一下就把你捅在那儿，然后我摸身就走。到了那时候，纪元纪司二位师傅不得重重奖赏于我？他胆子这么办，哪知道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来，北侠陪他对练，整个阴谋破了产了。这韩林不由得恼羞成怒啊，歘一百宝剑，他不练了。哎，您是不是北侠秋田呢？不猜，正是老朽。我说老侠客，你不对。刚才我声明在前，我练这钟馗剑，不管练的好与坏，我练完了，你了再练呢，并没提到对练呢。您看，您半截儿插一杠子，整个给破坏了，好像礼貌方面交代不下去。韩壮士，你说错了吧？恐怕你在剑的后面另有文章，被老朽识破呀！你不敢公开说出来，故此拐弯抹角说我破坏了。我破坏什么了？你助兴，我也助兴，又有何不可呢？哎，韩壮士，你还毛愣，你肩膀头还窄，你晃得还不宽，往后这种小聪明最好是别耍。老实说，你练的是不错，但你心术不正。怎么个心术不正？你心里他清楚，请你归座吧。干！我北侠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这叫血口喷人！好好好，老侠客，我知道你宝剑使用的站着一绝，比我强。剑高人不能交背失之，今天当众，我打算领教领教。怎么想跟我对打？对，我看没那个必要吧。啊，不打不行，你既然已经出面了，就别想回去。哈哈哈哈，好好好好，这才叫盛情难却，老朽只好奉陪良。两个人各牵大宝剑，围着月台转了转圈，四目相视。等不言踩到正式的地方，就见韩林是先发制人，照着北侠就使了个盖柄三剑，啪啪啪，紧跟着腕子一翻，扎梗嗓，挂两金头，扎千心，挂两肋，扎小腹时挂两腿，就是九剑。 一剑快死一剑，北侠闪斩腾挪全躲过去了。老侠客心说，你这小聪明，你跟我耍什么？你火候那差得多呀。北侠并没想伤他，很爱惜他，尽管他心术不正，没想到韩林这小子找死。像那个你跟北侠这一比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你能耐不如人家，你见好就收得了呗。不，他觉着把大话扔出去了，就这么回去没脸见人，故此见招加引，直奔北侠的致命之处。北侠一看，哎呀，猴崽子，给脸不要脸呐！明明我想放一条生路，你是非想死不可呀！北侠又一响，啪啪啪！今天九月九重阳会，酒无好酒，会无好会呀！暗设十条绝户计，不定他发展的哪一步呢？我就是给他们留情，他们也不领，我又何必呢？不如杀一儆百，今天我来个大开杀戒。这北侠也是翻脸不认人呐，等想到这儿，见招加引，嗨，唰唰唰唰唰唰，啊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两柄宝剑碰到一块儿了。韩林的宝剑是普通钢的，北侠是宝家伙，那碰在一块好得了吗？把韩林的宝剑削折，剩半截宝剑了。现在你就走得了呗，你把宝剑一放，哎呦，老侠客，行行行，我不是您的对手，或者说点别的，回归本座，不就完了吗？这小子作死，剩半截宝剑，他翻了脸了。哎呀，哈哈！我是秋天，我不服你，你这不是凭的真能耐，你凭家伙赢我，我死也不服，召见召见，剩半截他还补了呢。本侠一看，这小子怎么这么不要脸？嗯。又打了几回合，擦呀来来来来，宝剑尖正烧到他宝剑上，又给削下去一窟窿。再看韩林这把剑，比那修脚刀长不多少了。呵，这小子冲着北侠把剑把扔出来，给你们老家。北侠一歪头，贴着额角过去了。好学妹把肉皮给擦着，北侠当时眼眉就立起来，心说混账的东西，有你这么干的，这可休怪老夫无情啊。北侠往前一根木，宝剑在他面前一晃，这小子脑袋一扑了啊，那宝剑太亮，不知道奔哪儿来的，所以他脑袋扑了。但是北侠这招是虚的，手腕子一翻奔下他来了，这是真的，就在他前心这地方一个铆进去了，耳朵中就听着宝剑也太快点儿，跟穿豆腐差不多少，前心进去，后边露出半尺多长来。韩林就觉着心口窝这一热呀，啊，低头一看啊，给铆进去了，完了，活不了了。临死他还不甘心，还喊了一嗓子：“喂！”还想活，完了，北